朝鲜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10月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臭娘朴槿惠不顾南朝鲜各界各阶层的抗议和谴责，终于做出最后决定，在原佛教的圣地所在的庆尚北道兴州高尔夫球场部署萨德等，干出了穷凶极恶的野蛮行为。臭娘朴槿惠只要是为了扼杀同族，就连被视为最神圣而应当得到特别保护的宗教圣地都毫不犹豫地拱手让给美军充作军事基地，这事实再次证明他就是举世罕见的亲美势大卖国贼、穷凶极恶的毕伦拜德分子。若不抵制天下恶鬼部署萨德的妄动，那么不良分子今天会摧毁原佛教的圣地，而明天就连宗教信仰这本身也都会惨遭践踏，而且全体同胞的生活基地3000里祖国疆土都会变成一个列强角逐的场地和战场。今天南朝鲜宗教徒所展开的反对部署萨德斗争是正义的圣战，是爱祖国爱民族的实践行动，目的不只在于维护圣地，而且在于维护这块疆土的和平与安全，开创全体同胞一致的志向和愿望，自主统一的新时代。谈话指出，朝鲜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全力支持和声援南朝鲜原佛教徒维护圣地的斗争，并表示期待和坚信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南朝鲜所有宗教徒将超越信仰的差别，坚决果敢地奋起投入斗争，来坚决抵制灾殃的祸根朴槿惠疯女部署萨德，从南朝鲜赶走美军。